1-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这两天呢，41岁的徐静蕾自曝啊，为日后有成为母亲的机会，她去美国做了一个冷冻卵子的疗程。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心的主任医师博导教授李元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冷冻卵子到底是不是最后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啊。这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期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哎，你好，李凯，你好。 夏季哈、啊，这个随着气温的升高，游泳场馆也是市民消暑健身的场所。那么游泳池水质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咱们卫生监督所对于游泳池的这个监管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的，大家知道北京的前一段时间啊，高温高热，最近呢又连续阴雨啊、下雨，那么室外的游泳场所呀、和室内的游泳场馆的水质啊。卫生状况应该说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呢，全市卫生监督机构在7月中旬统一开展了集中的游泳池户外游泳池的水的卫生监督监测工作。那么我们现在监督监测结果看呢，应该说我们进行了105这个监督检查。应该讲目前啊，我们北京市大部分的室内外的游泳场馆的水质卫生状况啊，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也发现个别的室外游泳场馆水里边的游泳池水里边的余氯含量啊不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那么监督人员呢依照我们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要求责令其整改了。那么同时呢针对目前天气炎热阴雨连绵的这样一个状况，卫生监督机构呢也要求啊，全市的游泳场馆的经营单位针对当前的气温和雨季天气来进一步加强游泳场馆和游泳池水的巡查，来提高这种人的防范意识，来确保我们游泳池水啊符合卫生要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决定啊，就是今后如果说北京凡是出现了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或者连续的阴雨天气，那么北京市的全市卫生监督机构将启动对室外游泳场馆的专项监督检查的工作，来保证市民的游泳卫生的安全。是这样。 这个特别好啊，就是因为这一下就让大家觉得心里边特别踏实了。消费者在选择游泳场馆的时候，因为特别多，家门口可能好几家哈，我们怎么去选择最安全最卫生的游泳场馆呢？ 啊，好的，这里边呢，我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有4个办法来鉴别清洁是否是一个清洁的游泳池啊，游泳场馆。那么第一呢，就是要看资质。我们游泳的爱好者啊，到游泳场馆以后，首先要看资质，也就是说呢，场馆是有没有公示它有效的卫生许可证明啊和信誉等级的证明。也就是说，我们看看这个游泳场馆是不是合法的经营单位。那么第二呢，要看公示。所谓看公示呢，就是要在游泳场馆当天啊，它的游泳池的水温呐、和余氯的含量以及 pH 值，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游泳场馆卫生标准的项目内容，是否通过了公示牌，向我们广大游泳爱好者啊进行了公示。同时呢，还可以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那么第三呢，我们要看它的警示有没有警示牌。按照国家的相关工作要求啊规定。游泳场馆呢，应该设立红眼病啊等传染性疾病的这样一个警示啊，要求患有红眼病的病人呢，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游泳场馆。那么我们来看游泳场馆是否设立了这样一个警示。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观察它的游泳池的水质，也就是说观察水质是否浑浊呀， 有没有漂浮物啊，和一些不容易去掉这些水泡啊。我相信呢，通过这个四个查看，您呢也会做出一些明智的选择。 嗯，这个您说的非常好啊，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直观的印象哈、啊。那比如说我们发现水质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的话，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呢，我也提示我们的广大游泳爱好者啊，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也好 ，iPad 也好，或者网络也好，来登录我们北京卫生监督网或者北京卫生监督官方微信，来查询全市游泳场馆的场所的卫生等级。在这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选择等级比较高的游泳场馆。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在观察过程当中发现水池里边的水质浑浊，有漂浮物或者是长时间不能消散的这些气泡，这个说明呢水质一定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也建议大家呢能够向卫生行政部门和监督部门啊来打12320的投诉举报电话，我们来进行监督检查。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 再见， 再见，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前一段时间呢，这个著名的影星41岁的徐静蕾哈，自己说为了日后有机会成为母亲哈，她去美国做了一个冷冻卵子的疗程。这个消息呢，使得很多没有生孩子的女性就突然之间特别的沸腾。他们认为冷冻卵子是抓住了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导李元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冷冻卵子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李大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相信您也看了这个消息了是吧？ 是 啊，这一下可能特别的热哈。 是。 说起这个冷冻卵子啊，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技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好吗？ 所谓的冷冻卵子技术呢，其实就跟冷冻人体的其他器官或者是细胞一样的一个冷冻技术。其实实际上就要把那个女性的卵子从她的卵巢当中取出来，然后呢在体外经过一系列的冷冻保护剂的一些加入啊、融合，最后来一个深低温的冷冻保存。 嗯， 到多少度呢？-196°C。 我天哪！ 啊，液氮当中保存。从理论上讲，这个进到这个-196°C以后，这个细胞就休眠了。 嗯。 啊，然后等到复苏的时候呢，冻的时候停止在哪里，复苏的时候就从哪里再重新开始。 嗯。 所以呢，就说可以冷冻细胞，保存组织，保存器官，作为将来的移植之用。 嗯。 啊，那卵母细胞的冷冻保存呢，就跟那些的冷冻保存技术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是 一样 的。 是 一样 的啊。 对。 那这项技术的这个出现，应该说让很多女性来说特别的觉得，哎呀，你看我可以选择先不结婚，我可以选择先不生孩子。 是。 对吧？包括像徐静蕾这样的可能也是认为，哎呀不着急，你看我等岁数大了之后，那岂不是我又有一个特别好的质量特别好的卵子， 对， 能够提供自己使用，是吧？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是理论上是这样，但现实当中呢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想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是吧？ 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这个从整体上看来，一颗解冻的卵子成功受孕的概率到底有多高呢？就是冻了之后，然后我解冻了之后，它最后真能受孕成功。 这个卵母细胞啊，它是在人体当中最难冷冻的一个细胞。为什么呢？它是最大的。所谓的大，就是它细胞里面含的水分太多了。含的水多了之后，在冷冻过程当中，这些水会形成一些冰晶。冰晶呢，它有可能就会损伤到细胞的一些膜结构。咱们说从微观上来讲，每个细胞它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胞器组成的。每个细胞器都有一个膜来包着。那一旦形成冰晶之后，这些膜的破坏意味着这个细胞的功能的损伤和死亡。 哎呦。 所以呢，这个人的卵母细胞实际上是最难冻的一个细胞，因为它水分太多。那么这些年呢，人的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卵母细胞的冷冻保存从原来的一个难题，现在慢慢的也有解决，但是还没有达到说是能够像其他细胞的冷冻保存那么有把握。也比如说吧，冷冻胚胎，好多生殖中心做这个冻胚的冷冻保存和复苏，成活率能够达到98%以上。 那很高。 卵子我们就不敢这么说，大概80%-90%就已经很满意了， 很满意了、啊、 对。而且呢就说新鲜的好的就是刚取出来的卵子、 嗯、 它的受精率不是100%的， 嗯， 受精以后的受精卵也不是100%能形成好的胚胎， 嗯， 一步一步的就减少了这个百分数以后呢、嗯、再加上冷冻保存对它的可能带来的损伤，因此每一个冷冻复苏之后的卵子它能够获得多少，就是能够获得小孩的这个几率、 嗯、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 就是逐级递减是吧， 对对对， 它中间有好多关口要迈过去 是 吧， 是是 啊、 嗯、所以嗯比如说吧，说冷冻了10个卵子、 嗯、 我就肯定能从当中得到一个小孩吗、 嗯、 真的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啊、 真的不一定。 所以我那天我不太懂这项技术啊，专门去看了看一些资料，说这个太难了啊，到最后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成功受孕的概率可能也就是20%-30%，这他说这个数据 这已经 算很高了， 是是是很好的技术下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且说现在技术特别发展特别快、嗯、我不懂啊，这叫玻璃化，是这么说吗， 是 啊，就是直接就冻得特别快是吧， 哎，原来的冷冻保存技术有一个叫做程序化冷冻保存、 嗯、 冷冻速率特别慢，从室温降到-196°C、 嗯、 需要1个多小时，接近2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理解为我们家里边冰箱冻个东西是吧，就那就需要漫长的过程 算是这样吧，实际上会更加严格一些的一个科学的程序，需要一个很复杂的机器、 嗯、 现在呢后来就发现，如果我们把这个细胞水分，刚才提到水分、 嗯、 水分直接用一个非常快速的温度给它降温之后呢，它会形成一种玻璃状态， 嗯， 不形成冰晶， 嗯， 这样不就可以防止冰晶造成的细胞膜的损伤吗？ 嗯， 这种快速冷冻的方法我们就叫做玻璃化冷冻。 嗯，那这项技术比刚才您说那个冰晶要更先进 更 安全，更 先进了一步、 啊、 对，然后但是它在复苏的过程当中、 啊、 可能会再冰晶化， 就是前面那半程 解决了， 后半程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还有问题要解决。 哎呀， 所以说你新鲜的卵子，我都不能保证每一个新鲜卵子能得到一个健康的小孩。 嗯， 冷冻之后、复苏之后的卵子就更没法保证了。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项技术啊听起来很美，但是现在越来越先进啊，但是依然有很多的路要走哈、啊。 是的。 嗯，那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你看我觉得趁年轻啊，现在个人的价值体现特别多，我趁年轻多去玩玩啊，遨游一下世界，所以我也想比如说先冻上啊、 嗯、 先冻上之后、 嗯、 今后万一我结婚了然后岁数也大了想要小孩的时候就使，那我趁我最年轻的时候我二十岁我就开始动一个，这种想法的患者不知道有没有跟您有过这样类似的要求。 那么年轻的没有但是呢就是说比如35岁-40岁甚至45岁之前的吧、 嗯、 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女性， 嗯， 就说自己事业也相对比较成功，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嗯， 但也知道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卵巢衰退她就没有机会生育了、 嗯、 然后呢就想先冷冻保存一部分卵子、 嗯、 将来有了合适的对象再接 近解冻啊， 对，但是我们说实话实在是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包括什么呢、 嗯、 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不敢保证你满怀希望我在你这冻了10个卵我将来一定能有个孩子、 嗯、 我不敢跟你保证这一点 这一点做不了是吧， 对对、 嗯、 然后呢国家有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条文的规定说应该怎么做、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 嗯、 我们也就避免为了避免这些可能带来的伦理、 嗯、 社会法律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嗯、 目前的生殖中心一般来说是不接受这 种 要求的、 嗯、据说是如果没有指征哈、啊 嗯、 就是说你这个肯定是有问题啊，有医学指征才有可能给你做这种人工辅助生育的这种， 对对对、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未婚的甚至 是 我提要求我冻上，那现在是在国内是做不了的 是吧、 嗯、 而且咱们国家的辅助生殖一项法律条文规定当中也是说、 嗯、 对于未婚女性咱们国家是不提倡给她做这些辅助生殖技术的， 嗯， 尤其像这种不确定的技术、 嗯、 那就更没有人做了、 嗯、不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多说两句哈，就是作为女性来说她的卵子质量真的是随着年纪的增大质量会下降吗？ 这是事实。对，因为女性生下来的时候、 嗯、 卵巢里面有多少卵就已经决定了这一生都在跟着她。 嗯， 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每个月可能还在排卵但是卵的质量就会下降。因为什么呢，她在46条染色体是一个正常的女性啊、 嗯、 她要分一半到她的卵里面去。 嗯， 将来再结合另外一半的精子才能组成一个新的个体。 这个道理都很简单明白。但是呢，它这46条染色体它是正常的，往这一个卵里分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错误，有可能分过去22条，有可能分过去24条，那它的后代是不健康的，那小孩也就可能生不下来，生下来也是有残疾的，对吧？年龄越大，发生错误的机会越多。 哦， 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卵巢里面的卵泡消耗的也就越来越少了，剩下的。这个时候卵的数量的下降，质量的下降，因此呢，年龄越大，生育越困难。 所以在这儿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着急说选择这样一个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先把这个人家算是后悔药啊。 是 是，当年这个你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不然你会后悔的。然后说我现在有这医学技术啊，我可以。可以吃这个后悔药，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哈，这个后悔药不是那么顺利就能吃上的。 对，而且呢，我们还在考虑一个问题，是这样，比如说它的卵子给它冷冻保存了足够数量的卵子，放在这个零下196度的液氮罐当中，这个液氮罐呢是处在这个外界的这个空气，就是说房间这个里面的，这个房间即使是洁净的，很难避免。比如我频繁的更换液氮，然后呢，可能外界的一些辐射等等的，你存上10年、20年，这个卵会不会受到这些外界环境的影响呢？ 也有可能的，有风险是吧？ 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没有很明确的，就说这个技术是很安全的、很高效的，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其实我们没法大范围的开展这个技术。 那这项技术目前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不是能够冷冻很长时间？多长时间是最安全的？然后你们科学界、医学界有没有一个能够明确的指导？ 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的。咱刚才说零下196度，细胞放进去就休眠了，从哪儿停止，从哪儿开始？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它在外界受到这些环境的影响之后呢，到底能保存多长时间？国外有冷冻精子，然后呢，后来就是给它又复苏了，给它用的，有10多年用的，没事儿。国内呢也是，其实全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年限的一个说法，说多少年能用，多少年不能用。国内一般来说超过5、6年，可能心里还是觉得。还安全吗？还能用吗？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来看，这项技术尽管是刚刚发现啊，刚刚成熟，慢慢在不断的往前走，还是受到很多人的就是说不确定因素太多，是吧？ 对， 这种不确定因素呢，也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不能认为说，你看我们听到一些消息说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就啊大可放心。有的时候世间的这后悔药真的不见得有哈， 真的 是吧？ 是 这样的技术，现在目前来看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是吧？ 是。 那就是。这个技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冻的这个过程哈，目前来看就是解冻，然后再慢慢的不断的真正生个小孩，这之间有几个过程，有几个需要的关键坎，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一个就是复苏以后得能受精，然后受精之后得能得到优质的胚胎，这个优质的胚胎放到子宫里面去，子宫还得能接受这个胚胎，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在递减，最后呢胚胎接受了它以后，这个小孩在母体里面孕育这10个月， 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 吧？ 最后才能分娩，然后呢这个卵子冷冻技术，实际上辅助生殖技术的安全性一直是我们这一行业的人非常关注的问题，不停的国内国外的很多专家医学科学家都会在研究这些各项技术的安全性，目前是没有发现各项技术有什么明确的对后代的影响，但是可能50年以后60年以后会不会发现呢？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是吧？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导李元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两天非常使女性热议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冷冻卵子。那么如果收音机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呢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说了一些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也跟李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手机尾号是1219的听众朋友说，听李大夫这么说，那还是早结婚早生孩子更靠谱一些。 我觉得也是。 就是说现在指着医学进步，那当然说是有一定的保障，这是我们这所以说 后备力量哈，到万不得已我们可以求助一下医生。 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自然的完成这个人生的使命的话，还是自然去完成的。然后我们医生的作用只是说他确实是自己不能完成了，有各种其他的因素，那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如果能自己完成还是自然一些好。 还有一位朋友也想问您，比如说2916的听众朋友在问说，那要是做试管婴儿的时候可不可以顺带着帮我动一个，有这样提要求的吗？ 我们做试管婴儿都是给已婚夫妇在做。那因为刚才也提到胚胎冷冻技术是非常非常成熟的。如果我们想保存生育力的话，我们宁愿去冷冻胚胎。因为胚胎复苏率98%以上，它含的水也没那么多。复苏之后我们基本能做到冻时候什么样，复苏之后什么样。甚至现在冻胚的成功率比鲜胚还要高10%。 哎呦， 所以说呢，那个我们宁愿去冷冻胚胎。但是冷冻胚胎确实也有它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太好的一句话啊，就是如果这夫妻两个离婚了 啊， 这个胚胎就废了。 是，这又涉及到伦理学的问题， 是 吧？社会学伦理学的问题， 是 吧？ 对。 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那比如说刚才咱们说这个后悔药啊，有很多的未婚女性说我动个卵子，那么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人家已经结婚，而且咱们假设他长不能说百年好合啊，一辈子不离婚，这样的一个美好状态。那我要是动了个胚胎，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40多岁的时候我想再要第二个孩子，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之下咱们再说，这个要比到那个岁数实际来怀孕要顺利的多。 应该是这样说，但是呢也是存在一些问题，就是你存了10年了，这个胚胎还安全吗？ 也存在这个问题。 对，而且这10年的冷冻保存费 也不少钱 的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尽量的自然点，早点解决您的问题，不要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采取这些措施。 什么事儿都是人他经过了这个几百万年上千万年的进化之后，还是顺其自然是最好的。 对。实际上我们试管婴儿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尽量的模仿人体在做。你包括我们实验室里头说做受精、做胚胎培养等等这一些，我们都是在模仿人的生理环境在做。谁模仿的越像，谁成功率越高。 这环境更适合人和大自然。 对，因为这是进化的结果。 那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您看李大夫您来，我们会发现北京像北上广这样大城市，怎么青年男女怀个孕怎么那么难呢？您有没有切身体会？经常有很多的病人去找您。 是，现在啊，确实是感觉到不孕症的发病率似乎是在逐年上升。但是呢，这个事儿应该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啊，不光是咱们这， 不光是中国，全球就是我们经常跟国际上也在交流，全世界的专家们都在讲说，现在不孕症的发病率真的是逐年在上升。这很可能就跟人类进化也有一定关系吧。但是它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啊。另外就是地球的大环境的变化，可能对人的生育力的下降都有影响。打个比方，最简单的一点， WHO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拿欧美人群健康能够生育的男性的经验做了一个 WHO 的经验正常的范围标准，50年下降了一半。对，它是拿欧美人群做的，并不是拿中国人做的。所以说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就中国人说是要不孕症发病率高啊，或怎么样。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4292的听众朋友问了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他说：“那照您这说法，女性的这个卵子的质量是一路下降的哈。那么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生，或者是不太好生小孩。对于一个健康女性来说，有没有提高卵子质量的方法？”在生活当中，他就是问了一个这样 的 问题。 对，这个卵巢的保养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经常也是在关注的一些。有一些不良习惯确实会影响到卵子的质量，比如说长期素食的女性。 素食？ 对， 不吃肉啊， 一点肉都不吃，长期素食的。 有很多减肥的女孩都这样。 对，长期素食卵巢功能会严重下降。经常熬夜卵巢功能会下降。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或者精神压力太大。卵巢功能也会下降。现在原来我们说40岁之前卵巢衰竭，我们叫卵巢早衰。我觉得可能过两年这个定义要改一改了。因为现在37、8岁、38、9岁卵巢功能不行，月经乱了，就开始找我们看病的现在太多了。因为我们中心除了不孕症以外，妇科内分泌不也在看吗？因为妇科内分泌是生殖医学的基础。然后更年期的、月经失调的，就开始去找我们看。年龄大大提前。 会有绝经提前的趋势。 对对对对对。 哎呀，所以你看现在女性啊，现在不光是职场，包括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也确实是愿意独当一面，但是有的时候这压力确实很大。 是 啊， 所以说这些外界的因素啊，也是在严重的影响到人的这些生育能力。对， 说到这儿的时候，李大夫，比如说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女性朋友问您，哎呀，那您看冷冻卵子，您这么说这么多不确定性啊，这么危险，那不算了，这个后悔药不吃了。那您刚才说了，那我生活压力也稍微小点，我现在一门心思就想，那就早结婚早生孩子。您认为现在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多大岁数怀孕生孩子是比较好的，正值旺年的，有没有人也会愿意咨询您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那个就是以前也研究过这个，就是文献当中啊，不是我研究的，文献当中报道过，女性呢就是从青春期之后她成熟了，一直到35岁之前，生育都还可以，过了35岁以后就会在缓慢下降，过了38岁是直线下降， 38就直线了， 对。所以说呢，能35岁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好的 、啊、 对， 因为我这个前两天跟几个90后的小孩，你想90后今年才多大，25，就算大的啊，他们好像跟80后的孩子的价值观也有区别，人家80后都是我要先忙事业，不着急生小孩，发现90后这帮孩子一看80后这样，说不行，我毕业就结婚，我结完婚就生孩子，还挺着急，24、25岁就解决这问题，那是不是越年轻，比如说25岁到了法定年龄之后哈、啊，这个早生，某种上意义来说更健康一些。 是这样的，25到30岁之间可能是卵子质量最好的一段时间，30到35呢几乎是一个平台期略有下降，35以后 就开始 下降的比较快了， 比较快了， 对对对，当然也有个体差异，这只是一个总体人群的这么一个分析， 所以您看啊，今年这个趁早咱们大家就把这些该解决的事解决了，包括北京市现在单独二孩的政策哈、估计也有一些人也会来问您哈、比如说我们家孩子都6、7岁了，我想生老二可能有点费劲哈、有点难哈、但是也可能在岁数当中，可能35岁之前也把这些事儿解决了、总体来说还是问题不大， 对， 是吧， 对，绝大部分人群还是自己能生育的， 嗯 不孕症也就是现在最多占到15%，大概也就这么一个比率， 好，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是回答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问的都是细节了，可能充满了好奇，9869听众朋友问说，如果要是冷冻卵子的话，一次得冷冻几个呀，这个有数量 啊，是这样的啊，也是节目开头就说了，我不知道多少个卵子能让你得到健康的小孩，那么你有多少最好就冻多少， 多多益善是吧， 是，但是每次促排卵的时候、随着年龄增长，也是每次促排卵获得的卵子数量也会下降，那你就看一次促排卵你能得到多少卵，长多少我们取多少，取多少冻多少，一般是这样的， 这样的啊，靠药物来帮助了是吧， 对对对，你自然周期那一个卵实在不值得冻， 是是是，风险太高了， 对，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心的主任医师博导教授李元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段时间非常受大家关注，尤其是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冷冻卵子的技术，那么我们在这儿还是